C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是我不知 道，不知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呢个 Dylan Thomas 嘅诗啦。咁啊，未讲完，好似仲有少少嘢要讲。 一句嘢想讲啫。其实迪兰托马斯咧，佢嘅诗咧，大家以为系好反叛啦，好激情嘅诗啦。但系睇唔到嘅咧，好经常我哋留意唔到，就系佢嘅诗背景咧，其实都有一个浓厚嘅宗教情怀。那个宗教情怀咧，可能系早期神秘主义嘅基督教嗰种宗教情怀，系一种咧泛神论嘅宗教情怀。但系咧呢样嘢咧，后嚟俾另一个 Thomas。接觸到，咁呢個 Thomas 咧，其實係英國嘅威爾士嘅被譽為咧係迪蘭托馬斯嘅接班人啊，咁佢叫 R.S. Thomas， 咁呢個 R.S. Thomas 咧，咁佢嘅特色咧在於咧，佢其實一世人咧都係做牧師嘅。而且是在鄉下地方一個鄉村的教堂裡面做牧師，但是呢跟著他寫很多很多的詩，甚至乎呢他在1996年呢是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咁佢呢都活咗好长时间啦，2000年呢先过身嘅。咁过身之后呢，佢嘅诗就被大量咁翻译过嚟中文。咁香港都有人翻译佢，就係胡燕青女士啦。咁依家呢大陆呢就出咗几本佢嘅诗集。我手头呢本呢就係呢、這个研究佢嘅情家就翻译嘅 R.S. 托马斯晚年诗选。咁呢佢嘅诗呢当然呢宗教係好浓厚嘅嘢啦。但呢我又今次专门呢揾咗一啲诗呢又可以接触返上一次呢迪兰托马斯就是他除了写宗教他亦都是很关注宇宙的一个诗人。首先呢我打一首诗来呢，这首诗呢是在他的遗稿里面发现的，即是没有正式出版的，他死之前叫做静点，一首很短的诗。 静点 R.S. 托马斯，宇宙里一个世界在云叶之下，世界里有个城镇，城镇里有栋房子，里面有个失明的孩子，从宇宙边缘俯身，凝视着爱的深渊。 静点，咁作者就系 R.S. Thomas， R.S. 托马斯。哇！我而家咁睇完之后咧，觉得好似呢两集都系翻去呢个宇宙里面咁、 即系不能自拔啦，主要怪我啦，我真系喺呢个星际启示录入边不能自拔，所以我嚟紧都会介绍好多宇宙诗。但系呢首宇宙嘅诗咧，佢有意义嘅地方在于咧，最后佢系回归到一个爱嗰度。但系爱的深渊系咩咧？呢、這个爱的深渊咧，佢系双重性嘅。有一种讲法在圣经里面都有提到爱的心，爱的冤谷。爱的冤谷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大的包容性的东西，是神的大爱。但是这里它是有相关性，又好像人类的爱同时它是一个将你从宇宙拉回来我们身边的东西。这首诗静点呢，其实那个题目是很神奇的。咁我估呢个典故是来自于另一个英文诗人 Ezra Pound， 佢有一首诗呢佢就写到静点呢个词，就是指呢四维空间达到了一个均衡。咁其实有啲似我哋睇科幻电影入面呢，有时喺宇宙之中嗰种静谧。咁如果去到一个咁嘅临界点嘅时候呢，会系点样呢？呢首诗入面呢出现咗一个系一个一层透一层嘅空间。你会睇到哇，宇宙入面有一个世界，但呢个世界又喺好似树叶一样嘅云朵咁样遮盖住。世界入面有一个城镇，即系有啲似我哋喺度睇緊一个玻璃球或者一个象牙球咁样、一层一层。跟住城镇又进入去个城镇入面间房，但系房入面呢嗰、那个小朋友，有个小朋友佢系双目失明嘅。但正正因为他是双目失明的，所以反而他可以是用一种心眼、去看回宇宙，他本身是属于一个爱的深渊、爱的冤谷。其实这个是圣经里面都会有这样的隐喻的，就是那些盲人呢反而是可以见到神的嘛，可以看到 神迹的嘛。咁呢样嘢呢係一个将宇宙学将天文嘅时代同埋一个宗教一种更古老嘅信仰 係融合到埋一齊。呢、這個係喺呢個 I.S. Thomas 咧嘅詩經常會有呢樣嘢嘅。 係呢一首就係正點，跟住咧我哋繼續去即係漫遊呢個宇宙係嘛？ 係啊，跟住嘅呢個宇宙漫遊咧，咁我諗係既可以令人聯想翻呢個《星際啟示錄》嘅，亦都可以聯想翻舊年嗰一出咧《地心引力》嘅，就係、是《太空行走》。 太空行走 ，R.S. 托马斯，你做桥者，你会为我铺一条连接我们的堤道，让我跨过面前的鸿沟吗？比方说，灵魂有多深，你一直在遥远的对岸，我看见我的祈祷一个个落入深隙，信念是块走板，但对我来说太窄。穿过时间海洋时，我摇晃了，像彼得一样，无法相信你会伸出手臂扶稳我。现在古老的故事都讲完了，没有救星踏浪而来，物质成了物理学家的神话，圆云是因为意识在自己的空间里打了一个转。现在只有你的声音在召唤，在机器运转空隙，不是召唤肉体，而是召唤精神去发射自我，飞越词语的深渊。 太空行走，咁作者就系 R.S. Thomas 嘅。 大家听完呢首诗啦，都会谂翻起我哋上一集有讲。荷爾德林有首詩咧，就講呢個阿爾卑斯山之子咧，係點樣用一個狹窄嘅通道穿越呢個深淵嘅。咁呢度亦都係有一樣嘢喎，佢一開始就係呼喚一個造橋嘅人，係點樣做一條橋嚟幫助佢跨過鴻溝。咁如果我哋熟悉宗教嘅人咧，熟悉即係聖經典故咧，咁呢個係一個象徵啦，即係當耶穌佢面臨一個比如話受難嘅時候，佢都有呼救啦，話我的父，如果你願意嘅話你可唔可以救我穿越呢個死亡嘅幽谷啊？其實呢度入面有呢個象徵。咁我諗咧係呢個老詩人咧呢個托馬斯咧，佢可能喺新聞入面或者在电视节目度睇到呢个太空行走嘅太空人，其实我都有呢种感觉嘅，即系所谓太空行走，佢系冇嘢踩到噶嘛，佢系喺一片虚空上边行噶，你会感觉佢随时会跌入深渊，因为佢周围冇一个参照物，所以我哋睇《地心引力》嗰部电影嘅时候，大家记唔记得每次嘅地球呢，当佢旋转嘅时候，个地球喺后边作为背景高速滑过嘅时候，你系一种好苍凉嘅感觉嘅。即系你觉得佢系一个断咗线嘅风筝咁样，断绝咗同地球嘅关系。咁呢入边咧，佢都话圆温系因为意识到自己嘅空间入边打咗个转吓，因为喺呢个空间，呢、这个空间除咗系宇宙空间，亦都系你个人心灵嘅空间。但系呢度咧，佢唔系一个好坚定嘅，虽然佢系个牧师啊，佢话佢都无法相信即系神会扶住佢嘅。但是他始终到最后他说听到有一个声音，这个你呢可能是神啦，亦都可能是他一个向往一个可以掹得住他的人。 有个召唤。 是啦，召唤他先至令他呢是去发射自我，飞越词语的深渊。这里又返返到一个诗人的身份。对于诗人来讲，词语构造的空间呢就是他所面临的刚才所讲爱的深渊。咁佢係憑咩信念去穿越呢？咁可能都係一種人類嘅精神，同時呢亦都係一個詩人對自己語言嘅信任嚟穿越。當然啦，亦都係佢作為一個牧師啦，對於神嘅信任嚟穿越呢個深淵。 和你說說詩，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恶作剧 R.S. 托马斯。哦，他说，我与虚无共同生活那么久，他已经失去了意义。我对宇宙说，是，那么多次传回来的不，却越来越频繁。我冲洗出自己所拍的神圣，将亮丽的彩色保存在一本虚构的相册里。我明白想象力只活跃在充满氧气的世界。 真相相比他所退入的真空并不惊人，但尽管这样，我见过那只羔羊欢跳一时，仿佛生命是件好东西。这个我说过是上帝在捣鬼，他用天平换杂耍，在一个秤盘里堆上一层层邪恶，重得下沉，然后又让他突然翘上天，在另一个秤盘里加上从心肠最硬的眼中落下的一滴泪。 嗱，恶作剧就比较有趣啲啦，冇咁沉重啦，因为真系都几恶作剧嘅。佢竟然呢系开上帝玩笑啊！咁我谂就牧师可能会有呢个权利啦。我哋开上帝玩笑，可能会俾牧师闹嘅。咁佢话系上帝喺度搞鬼啊！搞咩鬼呢？佢将虚无攞出嚟，其实系问紧一个同样一个问咗我哋可能两千年嘅问题，就系点解有神嘅存在，又会有虚无嘅存在？点解神系万能嘅？我哋嘅世界仲会有邪恶呢？ 嗯 啊，所以佢最后有一个比喻就好有趣嘅。佢话上帝搞鬼啊，佢用一个天平，有一个秤喺度玩杂耍。虽然佢喺嗰边秤咧，佢堆咗好多邪恶喺度。呢、这个秤咧，秤系倾斜晒嘅。咁其实面对过去嘅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嘅开头，我哋都会质疑嘅。即系如果系一个有信仰嘅人。你会质疑信仰到底有冇用啊？咁多邪恶，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咁多战争嘅发生，但系咧，佢最后一滴泪嘅出现啊，系好有意思嘅。佢话佢喺另一边嘅秤盘入边咧，系加上喺心肠最硬嘅眼中落下嘅一滴泪。即系呢个诗人始终相信，即系人嘅心系柔软嘅。佢系性本善，相信性本善嘅。即使系最硬心肠嘅人咧，只要佢落下一滴泪咧，佢都可以同呢一层层嘅邪恶均衡，均衡得到。当然啦，呢个系牧师讲俾我哋听嘅，我哋信唔信呢？我觉得都可以信嘅，虽然都有啲牵强啊。即系到底一滴泪可唔可以挽救到呢啲邪恶呢？如果系喺，比如话喺孟子嘅性本善论入边，佢都系认为咧，只要人系有恻隐之心咧，呢、这个世界都仲系有得救噶嘛。咁阿牧师托马士牧师都系咁样同我哋讲嘅，到底系咪一个恶作剧呢？其实可能系上帝嘅启示嚟嘅。 系，但如果要遇到阿荀子，都唔知会点。 系啊，所以咯。 吓，呢首就恶作剧，跟住落嚟有一首叫做《喻》。 喻 ，R.S. 托马斯，所有轻柔的事物都可比作他，一片飞雪。一根羽毛，记得它冇累了就歇在我臂膀上，软了轻缩巢穴，唯恐蛋被压破，唯恐我们的爱不堪负其重。雪融了，雨吹落了，它的骨灰如旋闹沉入我心。 咁啊，托马斯系 I.S. 托马斯咧，就好擅长使用比喻啦。头先佢用天平，上帝嘅天平嚟比喻咗呢种善恶论啦。咁跟住落嚟呢个喻咧，就比较痛苦啲啦。呢首诗咧就系佢太太过身之后写嘅。咁咧佢就系用所有一啲美妙嘅嘢出嚟比喻佢太太同佢之间嘅关系。咁头先我听过啦，佢用雪啦，用羽毛嚟比喻佢，因为佢太太系个艺术家嚟嘅。一个都是比较有名的画家来的。咁呢个佢太太呢可能是仲系鍾意跳舞嘅，所以佢有一个比喻话佢跳完舞呢佢会趴喺佢肩膀，但系呢佢系好轻咁样依附住佢，因为佢驚压迫咗佢哋嘅爱。咁呢度系有少少我諗系有啲隐喻嘅，即系爱系一种好艰难嘅嘢。佢唔系话哦我哋有爱就可以战胜一切，而系爱系要好小心呵护嘅。但到最后呢，好令人感动嘅就係呢种好轻盈嘅嘢呢变咗一种好沉重嘅嘢。咁骨灰本嚟係好轻盈嘅嘢，风一吹就走嘅。但係对于呢、这个即係佢嘅爱人呢、这个诗人托马斯嚟讲呢，个骨灰係沉重到好似一个船锚咁样，係可以固定到一部船嘅。咁呢部船系咩呢？我觉得就係、是、对于佢哋嘅爱嘅记忆囉。正正因为呢个沉重嘅骨灰呢令佢呢永远系牵挂住呢部船喺佢嘅心度。 系呢首诗咧，原本听落系好轻，成首诗好轻，但其实最后尾系 好 重， 好伤心嘅。其实我睇呢首诗好感动嘅，即系好深情嘅人先可以写出一首咁样嘅诗。 嗯，咁我最后咧，我哋有一首诗要听嘅就系《平安夜》。 平安夜 ，R.S. 托马斯，竖起资本的拱门，饰以月亮的金边，通向他的路。用支票、用信用铺成，但仍然不够高，那个孩子不能从下面经过，在这个午夜来到我们中间，如辐射一样不被察觉。 咁平安夜一首短嘅诗啦，呢首诗咧其实系一首讽刺诗嚟嘅，一个牧师写嘅平安夜，其实佢好失望嘅。 嗯， 佢入边有一种讽刺喺度，佢话通向呢个月亮嘅路啊，系用支票、用信用铺成嘅，系有一个资本嘅拱门嘅。咁呢度咧加埋嘅题目平安夜咧，我觉得佢喺度讽刺紧咧，即系圣诞节呢样嘢咧， 太过 消 费 咗啊！真系噶。咁呢个拱门，当然我哋又会谂起一个典故啦，即系有钱人穿过呢个天堂的门，就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艰难嘛。咁呢度咧，阿牧师就反过嚟讲。佢话呢个资本嘅拱门，即使弄到几靓啊，用支票又金边又剩咧，嗰、那个孩子都唔会经过佢翻我哋中间。呢、这个孩子当然系指耶稣啦，即系话当呢个世界我哋扭曲咗平安夜嘅意义之后咧，我哋仲可唔可以即系迎接翻啊耶稣重新嚟临我哋呢个世界呢？ 系，咁我唔知道我哋今个平安夜可唔可以用呢首诗、 我都有啲绝望吓，但系我希望咧喺下一集咧，即系我哋平安夜圣诞节嚟临之前咧，我会揾到一啲好有意味嘅圣诞诗同大家分享。 嗯，我哋下一集再倾啦， 拜 拜。